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如果叶太傅在这儿，一定会很惊讶。严君玉这话中的某些语气和叶玄机当时逼迫他时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年轻人学东西就是这样快，只要下一场雨就迅速冲破屋檐，长出新的枝丫来。这世上的事真是一通百通，敖仲将军用兵中正，所以接待他一举一动也合乎礼法。要是严君玉也一步步来，两人大概能耗到天亮还在寒暄。所以他索性单刀直入，劈开阵线是快的，只是对方大军合围上来也是死路一条。他今天如果没有真正一鸣惊人的计策，也动摇不了敖仲什么。兵法上的感悟可以用在育人上，怪不得东宫谋主要是全才，因为都是一通百通。只是大部分人哪有这个精力能学这么多呢？就算学了，能融会贯通的也是万中无一。严君玉这话一说，敖仲挥了挥手，其他人都退了下去，只留下楚文瑞。他自己则在岸边坐下，示意严君玉向前。严君玉连忙跑过去，从怀里掏出一卷东西来，在岸上铺开。敖仲将军虽然沉稳，但也被勾起好奇，轻声过来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严君玉脑中又冒出这句诗来，想起洛恒当初在东宫的样子，连忙摇了摇头，收回了思绪。他这纸卷像是用来随手涂改的，虽然也是昂贵的诚心纸，但缓缓展开后，前面都是一些胡乱写的字，什么玉门关、阳关、沙窟、早春必有风暴之类。虽然看得出是对靖北有所了解的，但楚文瑞他们也讨论得多，并不觉得什么。后面的字迹越来越乱，像是写字之人正在思考战局，写的是查云朔、蒙苍、南下、援兵，查云朔、燕北、靖北、幽州双线进军，字迹越来越乱。楚文瑞不解，抬头看敖仲，却见敖将军的眉头忽然一皱。严君玉笑了起来，字迹混乱到极致，墨迹像是隔了一天，然后又开始乱写，写的是幽州牧、兵法四世、蒙苍，忽然断了，然后隔了半夜冒出一句潦草字迹来，墨乌龟一样。楚文瑞一时没看懂，问道， 这句是什么？ 严君玉有点不好意思，刚要说话，只听见敖仲将军淡淡答道，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 严君玉抬起眼睛，眼中带着惊喜神色。敖仲将军却没回应，而是抬起手来，将剩下纸卷一把展开。纸卷的最后俨然是许多混乱字迹，全是同样的两个字，最开始十分凌乱，越来越齐整，最后卷尾一片净白上只写了两个墨汁淋漓的大字，幽州。字不是什么好字，但胜在气势惊人，词中说气吞万里如虎，不过如此。但东宫从来是乾隆，连那位出自叶家的谋主也是狡黠如狐，不是这种气质。敖仲并不知严君玉是从哪儿偷的诗，学到这样的本事。他打量严君玉，严君玉也一直在观察他。老将军眉眼间和敖季有七分相似，只是风霜之色太多，鬓边也有了银白色。看到最后神态并未放松，反而紧锁眉头，叹了一口气道， 唉，果然是幽州。 什么幽州？ 楚文瑞忍不住问道。他是敖仲军师，向来自诩足智多谋，但在真正的兵法大事上，格局却略逊一筹。 蒙苍南下增兵不过是个幌子，他真正的目标从来都是幽州。 严君玉到底少年意气，忍不住语气激动地答道。西戎大举进攻不到一个月，但没人能猜到这其实是他整整一年的成绩。一次次推演蒙苍的兵法不厌其烦，连魏如都被他气翻两次，见到什么就学什么，荣浩、忠义、海、洛恒，连太子殿下的齐禄也竭力窥探，最后终于在叶玄机那里得以补全。 如同叶玄机当年一步棋破解整个局势，西戎进兵的关键就是幽州。楚文瑞仍然不敢相信。 怎么可能是幽州？幽州牧可是最擅长防守的。 幽州牧和敖将军一样，师从前燕北王，但他出身儒将，少了一成血性。而且幽州处于燕北和境北双重的保护中，虽然前线打得火热，但真正灭顶的危机其实面对的少。幽燕如同连环，守望相助。蒙苍一定会从咽喉处下手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，以天击地，是万无一失。如果是敖将军守幽州还有生机，但幽州牧胆怯，不敢主动出击，一定死路一条。 那现在传信幽州能否来得及？ 楚文瑞问出来，又被自己否定，苦笑道：“ 哼，是了。查云说用兵如神，气贯长虹，就算知晓了谋划，也无法挽救。幽燕的兵力都已经被牵制了，无人可以支援幽州，调动中反而会露出破绽。就算我蛮南军现在支援，也赶不到了。何况圣上也不会准许。” 他最终囿于格局，没想到那个唯一的破解之法，就是严君玉刚刚进帐时说的，从一开始就让敖仲守幽州，南疆那场仗给别人去打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救幽州。而且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，严君玉现在点破幽州也不过是占了一时的上风而已，如同在汹涌河流中扔下一个沙袋，转瞬就被冲走，一点优势也建立不起来。打仗是要日积月累，一个个小战役，一次次正确的决定，建立起巨大的优势，这是查云硕过去十年在做的事。就算庆德帝此刻一反常态，召集安南军北上支援，同时安南军如有神助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赶到幽州，查云硕也可以让蒙苍调转势头绕过幽州，他自己从境北往上，将安南军合围在幽州城外，以逸待劳。如果幽州牧出城救援，那又有别的招数对付他。当然敖仲也可以及时反应，不进幽州，在幽州往东的坠龙涧驻扎50里，足够守望相助。那查云硕也许进攻幽州，也许佯攻幽州，在路上设伏，或者索性主动出击，利用西戎骑兵的灵活，先打一场，消耗安南军兵力。那么敖仲也可以整肃三军，做出要支援的样子，同时大派斥候，让查云硕疑心被窥破来意，不敢轻易设伏。一场棋局动辄上百步，每一步都至关重要。献个妙计就水淹三军，那是话本中的故事，哄小孩玩的而已。想要赢，只能扎扎实实大军驻扎，主将带着谋士麾下强兵猛将，结结实实打上半年，这才能改变一点战局。敖将军神色不明的道：“ 文瑞，下去吧。”“ 是。” 楚文瑞虽然不解，但军令如山，立刻就下去了。偌大中军帐中，只剩下严君玉和敖仲隔岸而坐，倒是像极了话本中献策的故事。 严大人，是替东宫来找我的吗？ 敖仲将军果然是大将风格，开门见山：“ 我是替天下人来找敖将军的。我父亲曾经跟我说，一个好将军不仅可以带麾下的士兵回家，也可以给天下带来太平。幽燕守不住了，敖将军你早一天依附东宫，这场僵持就早一天结束，边疆百姓，幽燕数十万将士的性命，甚至我大周未来数十年的国运，都要依赖将军了。” 严君玉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的道，墨黑眼睛中神色真挚而热烈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天下没有比这更坦荡的眼神了。何况他还学会荣浩的说辞，越是打仗的人越不会说话，他却每一句都往家国大义上说。敖仲如果依附东宫，对于庆德帝是最致命的一击。敖仲一直中立，这也是为什么东宫任由魏树军圈禁，因为就算庆德帝下令，敖仲也不会是绞杀东宫的那个人。军权的更迭中，大将向来是极尴尬的处境，忠于太子万一赌错，只能像蒙恬一样随扶苏自杀， 忠于庆德帝，等新军上位，度过这次与西戎的大战，也不过是廉颇晚年的下场。太子仁德，所以玄同府迟迟不归附，敖仲也不必担心萧景琰登基后自毁长城。但凡心窄一点，也许干脆就用了云岚的做法了。 汝等知王道而不行，就休怪帝王心术残忍了。 但严君玉从叶玄机那儿学到了新的招数，既然东宫是正理，那自然有他的说服力。只要找到最关键的地方，磨成锋利刀刃，就像叶玄机对叶太傅那一番锐不可当的教训，一切自然迎刃而解。仁政虽好，只是太慢，关键时候也需要一柄利刃。虽然严君玉不敢在敖仲面前造次，但他用这几天时间总算找到一点破绽，得让敖仲知道大周的未来只有萧景琰能担得起来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 换一个储君，玄通府他们都能承受，他却是要去支援幽燕的人， 没有一个明君作为后援是死路一条，他只能与东宫共存亡。敖仲仍然不动如山。 但严大人也说了，唯一的转机在六年前。 严君玉那句话是责怪他主动请缨出征南疆，甚至不惜把自己女儿送入宫中。以敖仲的眼界，怎么会看不出西戎才是大周真正的威胁？但他不早早占据幽州，反而去南疆贪功，这才造成今日幽州的危机。那时候西戎还藏而未露，远不到他要在主战和主和派之间做抉择的时候，更没有在庆德帝和东宫之间做选择的烦扰。严君玉没想到自己一柄单刀切不开他厚厚防御，被裹缠住了，不由得有些慌乱，也知道在他面前遮掩无用，索性坦荡道： 敖将军，幽州反正是已经丢了，但燕北境北仍然可守。查云说在中间撕开了口子，你早一天去，口子就早一点堵上。我再多说也无用，只能由您决断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